嗯，好了，我们这个户数啊也是有限制的，因为不能够啊。对，以前蔡总来节目当中也介绍了，说我们也想啊，这尽可能给多的给大家来带来这样的福利，但是确实，因为我们的价格已经非常非常的有竞争力了。那为了保证我们的服务质量，肯定不能无限制的去加这个我们服务的户数。那这个在双十二的时候，我们的数量也是有限制的。另外呢，这个有效期，刚才圆圆也跟大家说得很清楚了，所以有这个计划的。不妨啊，你说哎呦，在这个有效期内对于我来说还是挺好的，就跟你买了一个食品回家一看保质期18个月，好，可以，这个东西还是可以买的。那如果说你都属于这两种情况，同时今天又正好听到了我们节目，记住了，在我们10:50节目结束之前啊，现在真的只有大概10来分钟的时间了，可以拨打400-606-8866这个电话。因为呢你只有在我们的直播时段打进电话，才有这个多重好礼，双十二好礼当中的最后这一项，就是一个50寸的小米液晶电视。嗯，这个是只有我们时段有哦，其他的8个这个升级的福利都是会有的。 对，您可以打电话详细问一下，400-606-8866，双十二之前只有50个名额。 啊，双十二之前，我刚才还特地问圆，你说我是有多不敏感啊？这个日期，我双十二是周一吗？圆圆说不是，是周三。好了，因为我是过周一到周五啊，没有这个日期的概念，在下周三之前。 对， 如果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没有这个概念的话，在下周三之前大家来打400-606-8866预定都是可以的。但是呢，依据我们双十一的经验，从我们发布这个消息开始，当然它这个户数会以很快的速度在减少，你慢慢想慢慢想了，可能过了周末了，这个你周一再打电话50户就没有了，这个也很遗憾，所以不如先打电话吧，400-606-8866。刚才说了一个我们升级项目当中我个人非常感兴趣的一点，要蔡总先在我们下半段一开始讲一讲吧，就这个缅甸进口实木家具。因为上一次的我们介绍过了 FAS 级啊，这个北美项目， 对，北美进口的白项目， 哎， 上次我们说的是，对， 啊，你看我这记忆力还可以啊，就差一个字儿。但是这一次我们又带来了一个新的，从缅甸进口的实木的家具，而且是可定制的。 对， 它的特点在哪里啊？和这个北美进口的有什么更有优势的地方，或者是更独特的地方？ 首先一个呢，这个卡斯拉木啊，可能好多听众朋友们比较陌生，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木材，那么也很难想象它的花纹纹理是什么样的。那我举个例子，就是黑胡桃，好多人可能都见过这样的一个木纹。其实卡斯拉木的木纹和黑胡桃比较像，然后呢，它的特点呢，材质比较硬，所以这种家具啊，加工难度是特别大的。但是优点也有，就后期使用过程中，它的这个木材的稳定性会特别好啊，不容易变形，不容易开裂。我们用的这个卡斯拉木是这个木材是产自于缅甸的，木材是原装进口的，然后家具在国内生产。说到卡斯拉木呢，其实在非洲会有这种木材，东南亚也会有。那么我们为什么会采用东南亚木材呢？因为东南亚相对来说它气候啊比较适宜这个卡斯拉木这种木材的生长，非洲呢比较炎热干燥，虽然有这种木材，但是它的这个木材的材质质地不太适合来加工做家具啊，但是它的价格会比东南亚生产的这个卡斯拉木低很多。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依然选择了东南亚生长的这个卡斯拉木作为我们家具的原材料。那么还有一个呢，和我们之前介绍的这套北美进口白橡木家具有特别明显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它的风格和那套家具是截然不同的。那么之前说的北美进口白橡木家具啊，现在也有，那是一套简欧风格的，比较适合现代简约风格的这种装修风格的搭配。那么这套我们卡斯拉木家具我们叫幻月小镇。那么幻月小镇这套家具是美式，如果说再精准一点呢，就是美式乡村田园风格啊，或者刚才圆圆也说了，叫美式小镇风格，就是这种感觉啊。那个您如果说特别想看这款家具的样子，也可以到我们的展厅，朝阳路第二外国语学院的东侧全包园展厅，我们有这套家具的实物的样板间。那么或者呢，您现在可以打电话400-606-8866，由我们的销售人员把我们这个样板间的照片发给您，您可以先看一下适合不适合您家的风格。那么这套家具呢，刚才说到风格是美式， 那么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这套家具是可以改变颜色的。比如说我不喜欢现在这种配色方案，我想做一个调整啊，或者我自己有创意，比如说都是深咖色的，我觉得太沉闷了，我想把它换成这个比如平面表面台面是深咖色的，立柱是白色的，底座是深咖色的，我让它跳跃一下没有问题都可以。比如餐桌餐椅我就不喜欢一个颜色的，我想把餐椅做一个跳色，我想要白色的餐椅、红色的餐椅、绿色的餐椅、紫色的餐椅，穿插组合四把餐椅颜色都不一样都可以啊。所以它是一个可定制程度很高的这样一个产品，而且它的样子也非常适合我们的怎么说呢，各个年龄层的客户应该都是非常适合的。 而且你知道这种美式田园风，因为说到田园大家会很容易觉得跟小碎花啊什么的结合起来，觉得好像只有韩式里边有田园风，但其实美式田园风大家想象一下，你甚至现在就直接拨打400-606-8866，你看到那图以后，你首先第一你会有一种很惬意的感觉，因为小镇的生活它节奏就是会慢下来的，会和你在北京生活的这个节奏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说哦，我一回到家我就可以很舒服了，这是一个家的期待。还有一点就是我印象当中啊，虽然我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个实物的图片，但是我印象当中对于美式田园风的理解，它还是一种很温暖的感觉，甚至你会觉得有一个小壁炉在那里，又有一堆火在那个地方，然后深咖色的家具，哦，这个家里面是这样的一个色调的感觉。所以哎，如果觉得现在天气很冷了，我们全包园也很应景的，在这样一个季节双十二到来之前，把这个实景的样板间也给大家铺好了，可以到我们的展厅来看一看。方法很简单，除了可以拨打400-606-8866获取我们图片和展厅的位置之外呢，也可以在各个导航软件上面直接输入全包园，导航软件就带着你就去了。 对， 赶紧看起来啊。刚才蔡总在说到这个我们的升级了家具，而且还可以定制，我要问一下价格的问题。因为以前我记得我第一次就是你们当时只有一套999的时候，我就在节目里边说过，我说我确实这个我们要很多话要跟大家说清楚，不然的话大家一听我们节目啊，对这套特别感兴趣，然后就去了，就发现哎不是999，就可能会对我们节目产生质疑。 对，这个呢其实确实要特殊说明一下，这套缅甸进口的卡斯拉木的家具，它的价格是1099一平米。因为这个家具首先一个呢，它的风格是美式家具，体量比较大，然后相对来说成本会高一些，还有一个就是它支持这种换颜色的这样的一个定制，那么可以更好的响应客户家的一个装修风格的一个效果配合。那么这套家具呢，其实我们已经拿出来快一周的时间了，销售势头非常好。那么现在呢，针对这套家具虽然是1099块钱一平米才能够这个试用，但是呢我们现在会有一些额外的优惠活动，就结合这套家具的， 就针对这一套产品的， 对针对这套家具的，它的报价方式其实是可以做一些灵活调整的。那在这里呢，我就在节目里边先不说了，您可以打400-606-8866问一下我们的销售人员啊，他其实现在我们也是一个重大活动的一个期间嘛，而且马上就双十二了，我们也拿出我们的诚意来。 哦，哎，你看这个，我们确实要把很多的话要跟大家说在前面，就是我们的定价确实是1099一平米啊，这个是哎，面上的。但是呢，我们因为双十二迎双十二，还有就像刚才大家听到的，我们在乐享生活的直播时段，如果您打进了400-606-8866的话，在多重的双十二优惠当中，我们还会多一项，就是50寸的液晶电视。那同样的，刚才蔡总也跟大家说了，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说哎，在双十二我之前预定，是不是哎，我订这个缅甸进口的实木家具还可定制颜色的，也会有一些相应的优惠。这个优惠的因为比较复杂，说起来可能每个家里边的要求和情况也不太一样，所以大家还是打电话来咨询。说到优势啊，我们之前呢也跟大家讲过，因为全包园是叶之峰集团的子公司，所以呢我们会有很多品牌合作方面的优势。在上半段我们还说到了一个服务上面的优势，第一步 就是我们有这个凉房神器了。 没错， 这个是我们要装修的第一步。 嗯 啊，这我们服务也升级了。 对， 后续大家知道装修它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 对， 中间呢我们会跟很多的人打交道，发生关联。这个服务啊，包括一点点细节上面不对付，可能就很闹心。我也想问问蔡总，在我们后续的，包括我们全包边整个的这个服务流程当中，我们自我的一个优势有没有去做一个总结？ 首先一个呢，我们有一个工程 APP， 就我们所有的签单客户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和我们公司各个板块，包括材料板块、工程板块、客服板块、设计板块和您相关的这些人员，全部在这个工程 APP 上可以获得一个零时差的沟通。 嗯， 那么同时呢，在这个工程 APP 里，您可以看到您家装修过程中的一些节点的图片，我们全部都会上传到这个工程 APP 里。那么相当于它是一个零死角的一个对您家工地的一个关注。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每一个工地都会建一个微信群，那么由我们的服务人员还有包括我们的客户在这个群里面做一个实时的沟通啊。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是其他公司都没有，目前只有全包原有的。 嗯， 就是我个人开通了一个微信公众号，那么您只要在微信里面搜索全包员蔡萌，就可以找到我的这个公众号。 嗯， 啊，一旦出现问题或者您对过程中有些事情您不清楚需要咨询的话，我们的团队没有给到您很好回复，还或者您认为这个结果不是很满意的话，您可以在公众号上直接和我沟通。 嗯，啊，在公众号里边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全包员蔡萌，蒙古的蒙啊，就可以看到了。你说哎我不满意，哎，这个也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肯定会有很多的人来找蔡总聊天，不管是满意还是不满意都想聊两句。所以呢蔡总也会比较，第一是比较及时的来回复大家，但是呢很多时候呀也不是说我可以实时的，就跟某宝客服一样， 很难实时，但是 24小时在线。 对， 对，但是我每天呢基本上三个时段会处理公众号上的信息，早上、中午和晚上啊。那么在这三个时段里面呢，您的一些问题都会得到回复和响应，而且这个号是我自己亲自来运营的，没有委托其他人来做。所以呢这个因为装修是一个很复杂而且流程节点非常多的这么一个行业， 嗯 啊，为什么公布这个公众号呢？其实全包员的服务品质还是非常高的，而且我们的服务团队大家能力也非常强，都会第一时间响应客户的需求。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难免会有一些这个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或者让我们的客户觉得体验感不好的地方。我作为公司的总经理，其实我也想第一时间知道我们的服务流程还有在内部对接上面有哪些可以升级可以改善的空间，我来完善我们的业务流程。 哎，因为很多的时候呢，这个流程一多，是环节多，人就多。 对 啊，人一多呢，哎，这个话可能客户说的是这个样子的。 对， 到了某一个工作人员那儿变成那样，到了蔡总这儿又会变另外一个样子。 对， 我们减少了这一部分的沟通的成本啊，直接大家就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找到全包员蔡萌，你就说哎，我当时是这个要求。我觉得没有做到，甚至 APP 里边的截图呀微信群里面的截图都可以直接发到公众号上面给蔡总看。这是我们在服务流程当中自己目前所有的公司都没有做到，我们可以做到，也是我们很坦诚的在面对我们的客户。 对， 不惧怕你的投诉。 对，这个是一方面，最主要还是改进我们的流程。因为我们不光要从产品性价比上给到客户永远没有止境的一个提升，我们在我们的服务品质上也要给到客户越来越好的这种服务体验。而这样的一个服务体验的改善，其实他的第一责任人就是我，那么我要第一时间知道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改善的空间。 嗯，好，哎，你看这个我们服务要改善，我们很多的福利也在每一次来到节目当中都在升级。上周的时候呢，我们是追加了一些双十一的福利，这一周呢大家也知道双十二啊，就是下周三就要到来了，我们只有50户的这样一个体验啊，应该真的算是福利体验的名额。最后一点点时间请圆圆再给我们说一下吧，这个毕竟九重里呢还得一点时间说完。 12月12号下周三之前这只有50户名额。那这50户幸运的听众朋友们，您能享受到什么呢？挺好了，首先是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啊，您现在打电话还来得及，400-606-8866，在节目当中您 拨打电话成功预约，您可以除了刚才我说的那些大礼包之外，再额外获得一台50寸的液晶电视。除了这个呢，刚刚我们提到的缅甸卡斯拉木，还有北美进口的 FAS 级白橡木家具，这个是在双十二期间都给您配置齐了的。那特别值得，我刚刚没展开说，像我们的智能系的卫浴，像我们的 PP 材质加 IPX4 级超防水的这种智能坐便盖，在双十二期间也是我们的标配产品。还有我们的头等舱的功能沙发，双十二您也可以不加钱免费置换。还有我们的五重滤芯的纳米净水机，双十二也从升级款产品变成了标配的产品。还有就是刚刚蔡总给大家详细拆解的这个非常